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剛才休息期间，我們就收到傳媒的老友就來報料，他說他們問過消防的，原來這個任何人就說是他們消防員、消防處的內部創作來的，不是外判的。 哇，那就真的 那就看不出了， 看不出 了。我以為消防除了大隻靚仔和喜歡兼職之外，原來這麼有創意。 就是喜歡兼職。所以裡面有廣告人的，兼職廣告啊。 是，我以為他們是兼職搬屋的，原來不是。兼職做廣告可能是。 消防員是 很容易兼職的，因為他們那個。 翻完之後休一 休一 天嘛， 有幾 天啦。是啦，那就提醒大家啦，除了大家可以在現場看 Live Super Chat 課金之外呢，我們亦都可以通過 PayPal 呢是月捐的。那呢就這個就可以呢長期支持我們。咁希望大家可以呢就除咗自己之外呢，可以搵多啲支持我哋嘅人呢，用每月50蚊、100蚊、200蚊嘅方式去月捐都好嘅，其實俾我哋一個穩定啲嘅一個財政收入。咁當然啦，就係、是、做 live 呢亦都有個好處嘅，就係、是、可以即時多啲互動咁。咁嗱，我自己呢就會將喺蘋果日報嘅專欄，嗰個書評嘅專欄呢會輯錄，咁我就俾咗阿彭志銘嘅次文化堂會出版嘅呢本書。咁就有少少修訂嗰啲內容啦，咁樣咁就一書兩冊。咁啊，彭志銘就最上兩日話俾我聽，就嚟印好嘅咁樣。咁我就希望可以回饋咧喺現場捐助我哋嗰啲朋友。咁每晚咧，我就會抽出呢、這個喺捐款嘅名單裏面咧，就是、貨金嘅名單裏面咧，就會抽出5個名額啦。咁咧就一套兩本書咧，就去送俾呢啲嘅捐助者嘅，咁希望咧就去少少心意嚟嘅，其實，咁就當然有我自己嘅親筆簽名啦，當然，咁亦都有我自己嘅藏書票喺裏面嘅， 同埋你嘅唇印啦， 個唇印就係藏書票咯。但如果當我變咗任何人嗰陣時候，又何來有唇印咧？ 喂，嗱，你講開 捐多啲啦，記住 啊！你講起任何人啊，而家2960啊，喂，大家努力啊！ 係咪嗱，捐多啲就可以有機會攞到我呢本嘅新作啦。咁咧就係咧。里面分两册嘅，第一册就是关于我写中国历史和共产党的书评，咁第二册呢就是讲我讲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的书评，咁两册嘅。咁就俾心机写㗎，其实写咗好多年㗎啦，一路都。咁希望大家可以既可以资助我哋，亦都可以得到一啲好嘅作品。咁记住啦，一捐我哋就喺个名单里面抽出5位嘅人士，咁就会可能喺下个礼拜就会公布咁样。咁每晚呢我哋拉节目里面呢，我哋都会即係去抽出呢啲嘅支持者嘅。咁啊，翻嚟就講呢個咩啦，就係 冇錯，你 啊陶君衡係啊，咁啊，一定要招呼下佢啊，因為我哋講開就係呢、這個689餘黨啊，喺度待業之中咁樣，咁就呢個 Now 新聞台就出咗一個正情嘅新聞，咁咧就竟然見到咧就。咦，點解中間有個 play 嘅掣喺度？ 你下次做呢啲咁嘅 video 出嚟， 唔係啦，你做 video screen cap 咧就一定要有一個方法 play 咗先，又撳停嗰個 pause 嗰度，咁就唔會中間有一個咁嘅咁。 我懷疑就阿陶君衡俾咗錢阿 Lens 咧，叫佢喂，不如整個圓圈遮住我個樣得唔得啊？咁啦，咁咧就係學聯60周年嘅活動裏面咧，就兩位話，但係我哋陶君衡嘅樣子我哋成日見啦。但係似乎馮偉光肥咗好多喎，你有冇留意到呢？ 即 係有少少唔認得佢嘅。 食得好，食得好，住得好啦。 或者可能係 好多好好生意啦，佢啲佢做會搞公關㗎嘛。 唔係做保險咩？ 而家做保險呀？ 唔知呀、啊、好少聽聞話做保險喎、啊。咁、呢 保險就好多有錢佬幫襯佢啦。 係啦，咁就兩個頭黐埋一齊添，咁即係眼冤呀真係。咁就希望陶君衡下一次上嚟呢，今晚你走得甩，今晚走唔甩下個禮拜㗎啦。 上嚟解釋下到你同馮偉剛搞邊科。雖然 係咪搞嘻嘻？ 馮偉剛咧都係學聯嘅成員嚟嘅，因為佢係港大學生會嘅外務副主席嚟嘅，應該係嗰個年代。 係咪同屆添啊？ 嗱，陶君衡就好似係樹人啊，係啦，嗱呢張你見到阿馮偉剛咪變曬樣啊？ 嗯， 真係噶，兩隻眼咧好似咧。因為可能以前做 IC 嗰陣時化個妝嚟咧，即係佢個頭，你睇陶君衡個頭係佢一半，即係佢個頭大到陶君衡嘅一倍咁大喎。其實係，咁就希望阿陶君衡上嚟解下話啦。 咁啊嗱，今日咧阿土咧就係因為佢個感冒菌，佢就話咧， 佢話會感染咗兩個同事， 已經感染咗兩個同事啦。咁佢又話咧，其實咧就佢依個學聯嗰度咧就飲多咗。本飲多咗兩杯， 所以就同阿馮偉光兩個就攬。 唔係飲多咗兩杯就感冒菌發咗，再因為佢上個禮拜又係感冒噶嘛。 係啊 係啊。咁啊點知咧好翻之後咧，咁又再復發，即係咁樣樣。 有啲人就記住，真係都不能夠黐得太埋。 咁啊，可能係馮偉光黐埋佢咧， 就可能飲大咗兩杯之後， 拱開佢咩？ 一掙打過去啦，係嘛？呢啲咁嘅人有乜所謂啫？嗱咁咧就希望陶君衡咧就因為你監聽者眾啊，你呢張相咧都死得噶啦，其實已經係。 所以你下個禮拜一定要快啲上嚟解釋一下。 你快啲上嚟解釋一下，就起碼將個頭黐住阿徐少華影翻張先。 咁啊救翻你好多㗎。 就話俾人聽，我影親相都黐住人㗎啦，咁樣係嘛？ 咁啊救到你㗎啦，我。 咁啊救到你㗎啦，咁嗱，翻嚟講下另外今晚我哋嘅主題啦，就係貿易戰。大陸佬就擺出一個求和姿態，但同一時間咧，就先講一講另外一單新聞啦。在進口博覽會，習近平就第一樣就話我哋要今後更加專注於呢個保護知識產權。 係啦，仲要咧立法懲罰嗰啲咧，即係中國企業咧，如果係侵犯人哋嘅知識產權。 好啦，同一時間咧，就大家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就係呢個日本我哋香港人最追捧嘅 MUJI 啊，無印良品咧就敗訴，就俾一個北京嘅叫做棉田公司，就係咧。控告佢侵犯對方嘅嗰個中文名稱同埋商標，因為咧呢間公司就話無印良品咧就係佢哋嘅品牌嚟嘅。 嗱咁嘅，嗱應該咁講，成件事咧就係、是、其實咧起初就係日本無印告佢先嘅，係告佢先嘅。咁但係咧呢一、這個嘅咩咩 北京棉田啊， 北京棉田就叫好似 Natural Mill 喎， 係 Natural Mill Natural Mill， 佢就唔係用 MUJI 嘅，但係個中文咧就叫 無印良品。 佢咧就話：喂，我幾時有抄你啊？我咧呢、這個咁嘅無印良品係嚟個靈感咧，係嚟自一首歌， 係 嗰、那個 即係馬來西亞嘅光亮同埋品冠。 品冠，佢哋有一首嘅歌叫《 無印良 品》， 係啦。 唉，呢首歌咧就令到我哋覺得，唉，嗰啲感覺好同我哋好似啊咁樣。你講都冇人信啦、啊，老實。 喂，大佬，喂，如果你係做其他嘅商品，你都話 啊。 但係你係做緊賣緊嘅 product， 你都係抄襲緊日本嘅無印良品，嗰個好笑嘛。 啊、 然後跟住你話我無印良品呢四個字係嚟自光良同品冠嘅音樂。 係啦， 你 信 你講出嚟都冇人信啦，係咪？ 但係中國 即係已經侵權啦，告人不特止，仲要喺度講埋曬啲乜大話。然後跟住習近平就喺上海話要更加嚴格地去保護知識產權。 啊、 一早就拉咗呢條友啦，係咪？ 嗱，以前嚟講咧，次次咧都告唔入嘅。嗱，唔係我嘅意思告唔入咩咧？即係原本嗰個品牌主咧，係會俾人，即係你告人哋嘅時候咧，告唔入之餘咧，仲會被反告。好似今次咧，就中國嘅法庭咧就判咧就呢個嘅棉田咧就上得直嘅， 第一審贏， 審贏， 一審 贏， 一審贏係 就罰62萬人民幣， 罰咗日本嘅呢個無印。 係啦，仲要求咧日本嗰個無印公司 停止侵權行為， 係停止侵權行為。但係呢個日本嘅無印已經喺中國全國各地有成300間店㗎啦，已經，因為佢好早入去㗎啦，其實啊，咁而呢個棉田咧喺北京嗰度咧係一間新嘅公司， 唔係佢原本係做網購， 做網購 啊，喺淘寶賣一啲類似無印嘅嘢。 系啦，佢啊嘛， 原本而家就開實體店， 開實體店 大膽到個地步咧，就係正面同人火拼啊！ 系啦， 即係等於新百倫將呢個 New Balance 抄埋人哋嘅 design， 然後就告贏咗呢個 New Balance。 New Balance 啊！ 喂，大佬，人哋用個 N 字去做嗰個嘅波鞋嘅設計，佢又用個 N 字，跟住就叫做 New Balance 啊，佢叫做 B A R U N 啊， 系啦， 唔係 New Balance 啊。如果我哋廣東話嘅講法叫做新把倫啊！ 真的陰翼啊 扭扭把撚扭啊扭弱的扭啊 扭扭把撚是啊你想想這些這樣的 case 無日無之以前就是這個什麼呢 Air Jordan 嗯 喬丹 喬丹 啊跟住仲有田北辰 G2000 全部都是 全部賣數的全部賣數㗎而家原好多呢啲嘅所謂嘅原品牌者呢喺大陸裏面唔可以用返自己嘅名 㗎。嗱你見到啦而家我哋 post 出嚟嘅呢就係呢個美國傳統嘅運動鞋 New Balance 同而家大陸呢個扭把撚啦。 係啦。 喂大佬你問我係人都知道 New Balance 係美國嘅品牌嚟啦。呢啲係 common sense, 你當人傻嘅咩然後你就話俾人聽。對住嗰啲美國商人話俾人聽，我而家今後更加嚴格保護呢個知識產權。 嗯， 喂，大佬，嗱，我估下喺共產黨指使法院判案噶嘛，而家有黨委噶嘛。 嗯， 咁我估無印咧，今次咧， 今次有 應該二審就會勝訴啦。 係啦， 因為啱啱一單咧 ，LEGO 咧就美國告贏咗大陸噶啦。 嗯， 已經係侵權啦。 嗯， 呢個叫政治需要啊。 係啊，嗱，所以中國嘅經濟咧，中國嘅經濟咧，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係。政府嘅政策主導㗎嘛。嗱其實如果咁講啊連司法都要聽政府政策嘅話呢其實你又話呢個係咪一個自由經濟呢嗱我咁講啊我揮返 for 呢個 case 啊你有先例㗎喎、哦。你中國呢過去呢扭把撚啊 扭把撚啊 嗰啲有先例㗎嘛。喂我就覺得你咪再一次顯示出你中國係任意妄為囉。喂我哋講法律嘅制度係講咩呀法律制度就係話我要睇返之前不過唔係唔緊要中國特色嘅法律呢就唔係睇先例嘅。因為佢唔係普通法唔係普通法政策。 唔係啦呢個好簡單中國你話佢法治又得唔係法治又得人治又得乜字都得蛋字又得腸字又得偶字都得。點解呢佢就按需要。 按需要囉。 中國式實用主義呀呢、這個中國人嘅實用主義係咩呢佢冇信仰嘅。 嗯 你話佢信法治佢都唔係信乜嘢都係假最終就係話我而家呢個眼前嘅利益需要我做乜我就做乜你需要我俾判呢個 Muji 贏我咪判 Muji 贏、哦、以平息外國人今時今日你睇下呢個上海進口博覽會喂大佬英美全面抵制㗎喎澳紐全面抵制㗎喎 得一個 得個梅德韋傑夫 梅德韋傑夫喺度啫嘛得俄羅斯嗰個 仲係、啊、 其他全部唔出席 仲有喎一帶一路裏面嗰啲跟美國搵食嗰啲國家都唔去㗎喎即係人哋已經係串通晒抵制佢啦。 嗯。 所以咪要擺出一個姿態就係我哋都係講法治嘅我哋講知識產權嘅我哋開放嘅我哋會幫國際呢係買多幾百億嘅生意嘅嘢咁樣。呢、嗯、個就係我覺得就係一個公關策略。 嗱呢個呢就我哋而家 predict 嘅啫即係無印良品我哋估計呢因為最新的政治形勢呢就有機會呢就會勝訴啦最後。咁啊呢個呢就只不過一個甜點。所以呢當呢一個嘅習近平上台講嘢嘅時候呢佢其實都係 bluffing 緊㗎。bluffing 嘅意思係咩就話、是、啊我哋呢又會開放門戶我哋會進口更加多嘅貨品我哋呢又會。 好多次開放改革開放㗎。 嗱呢啲呢其實呢而家外國嘅媒體點反應啊習近平呢一種嘅講法呢他們認為就 是拿出時間表來 是啦沒錯啦你還在 bluffing 緊因為是不具體的是你說的東西是不具體因為這些聽了很久了中國啊過去啊習近平以至到即是之前的所有的領導人都說他自己是什麼自由貿易主義 的保護者來的 喂溫家寶就說政改了真的啊臨尾落台前那兩年不是說政改 啊 所以我就說呢我們以前讀一科叫做思考方法嗰陣時咧，我哋個老師就係而家已經係同即係呢個即係變成係支持呢個中央嘅呢個李天明。李天明咧就係教思考方法與邏輯。嗰陣時佢就好有型嘅，白衫白褲咁樣上堂，咁、就上堂講埋啲好笑啦。我哋僆仔嗰陣時，咁啊教我哋追女仔。嗰陣時李天明，佢就話追女仔咧最重要咩咧？就係你永遠講嘅文法咧，就用 future tense。 嗯 就唔好講 past tense 亦都唔好講 present tense、 嗯、 就係講 future tense 就得㗎喇咁而家習近平咪囉 係呀 所有嘢都係 future tense 㗎喎 但係呢就話今次呢就唔會咁容易過骨因為你睇到㗎 穿煲啦係咪 佢講完之後你睇下股市嘅反應係乜呀下跌呀、 啊、我相信因為 即係話同之前唔同呀之前呢阿特朗普話啊我同呢個習主席呢就通過電話諸如此類咁即刻升喎升1000點啊香港 但是習近平在過了個圈之後向下跌了。你即係啲人就咩呢，當然我唔喺度 buy 啊侵侵啦，即係我嘅意思其實 有啲危機 已經顯示出 3,300 仲有1,700， 大家 1,700 頂停先。 嗱所以呢我覺得呢就話你從個股市反應呢你已經睇到就係話喂侵侵講就唔同習總講。 習總講就信你囉，即係話佢嘅信用度嗱呢個都幾大鑊㗎，佢信用度仲低過 Donald Trump 啊。係啊，其實 Donald Trump 已經冇乜信用 度。Donald Trump 喺美國嗰啲嘅左膠眼中已經係一個負數嘅一個咁嘅政客嚟㗎啦。即係話喺國際輿論眼中，包括喺嗰啲嘅投資者眼中呢，呢、這個習近平嘅可信度更低。咁呢個係我覺得反映民意嚟㗎真係。 嗯。 因為你諗下啦，由佢上任到而家所有佢做嘅嘢唔係講嘅嘢啊，有邊一樣唔係倒退啊？ 嗯， 係咪由701大抓捕對付維權人士，而家係任何用各種各樣嘅理由將維權律師除牌，跟住維權律師組成一個律師後協會都唔得， 唔得， 都要上去拉人，將嗰個牌拆落嚟，然後跟住教會十字架要拆要燒，跟住少數民族要送入去集中營，跟住全國要歌功頌德。喂，你講你話一個開放改革開放嘅領導人？鄧小平有冇做呢啲咁嘅嘢？我想問啦。 仲有今日11月6日，其實係咩日子呢？就係呢一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開嗰個嘅叫做我哋叫做periodical 咩 review 嘅、，universal periodical review 好似叫做。就是、 之前講過呢、這個， 我講過 定期嘅人權叫交報告， 四年一次交報告。今日咧就開始，咁中國咧就交咗佢份報告，包括埋我哋香港同埋澳門嘅。咁、咧就喺呢個報告裏面咧，佢哋講咩咧？就話中國係以習思想為指導，促進人權嘅，又係嗰啲咩中國特色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啦。對於嗰啲嘅西疆唔係依個新疆嗰個人嗰、那個所謂我哋叫做個集中營咧咁樣，就隻字不提。總言之嘅意思就係、是、我哋佢又係講翻。我哋中國呢係按返我哋嘅叫做方式嚟去保護人權嘅咁樣。最離譜一樣嘢啦，最離譜一樣就係呢一個竟然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呢就收咗中國嘅報告，就唔收邊個報告呢？ 眾 志呀，同埋105眾志呀，仲話呢有唔知4、5個定5、6個呢係公民團體交上去嘅報告，佢唔收個你即係刪走咗。個理由係乜嘢呢？佢話個理由就係我哋要尊重返中國嗰個嘅叫咩主權啊。 所以我覺得 Donald Trump 話退出聯合國呢個人權委員會呢、 絕對 正 確，有理由㗎。 絕對有理由，真係唔好信嗰啲左膠喺度插佢。喂大佬，如果個人權委員會係由中共同埋俄羅斯咁嘅國家把持嘅。 而家好明顯係呀。 真係呢個新白倫啊，呢個叫做New Balance啊。 New Balance 啊。係即係要 你 做乜。你 唔退出嚟做咩？ 唔退出嚟做咩？ 因為其實嗰陣時候啊，唔係阿侵侵話要退出嚟，係其實當時奧巴馬已經係 threat 啦。因為就係嗰個聯合國人權組織當中咧，俄羅斯同埋中國以協以同埋一班非洲國家， 咪就是、一帶一路嗰啲契弟爭佢大把錢嗰啲咁， 就令到咧呢一個人權委員會，咪一個人權理事會咧，就根本發揮唔到作用。 退出啦，真係唔好美國退出啦，我覺得俾中國自己搞咯，我覺得有乜所謂啫。係咪？我覺得坦白講，中國侵犯人權嘅嘢，我就算你冇人權委員會去 endorse 呢個報告書，喂，大佬 BBC 你睇 BBC 嘅報導影知啦，喂，人哋影曬我哋細個唱嗰首歌啊，大阪城啊，新疆啊，大阪城而家係咩啊？係集中營嚟嘅，原來係，係用衛星影落去啊，一路影住今年由年初年中到而家嗰個擴建嘅速度啊，係好得人驚啊，係可以住成10萬人啊，差唔多。喂大佬住10萬人，跟住嗰個環球時報胡錫進播段片影到話啲女仔又打乒乓波。我想諗下點解10萬人一齊打乒乓波嘅都會 common sense 諗下知發生咩事啦。 仲有中國喺佢嘅國土嗰度侵犯得最緊要嘅就係信仰自由。喂呢、這個係西方最主要其中核心價值。 呢、這個耶教新教國家美國嘅核心價值。 佢唔單止拆十字架，仲要將你嘅聖經重新以 注釋。 注釋 要集思想去 注 釋， 跟住教會要裝 CCTV， 係啦， 要 mon 住你班友，邊啲人去做禮拜？做禮拜嗰陣時講過啲咩嘢？ 而佢 大佬胡錦濤、温家寶、江澤民、鄧小平年代都唔會係咁啊！ 而佢嘅理據就係因為我哋用集思想呢個新時代嘅方式嚟去 顯現我哋嘅人權。如果聯合國今次呢個人權理事會係唔譴責中國呢幾年， 我覺得美國應該退出㗎，我覺得真係 就應該退出。 唔係講講香港，我講係新疆發生嘅事 啊。 相比香港嚟講，新疆發生嗰個直情係即係大鑊到不得了。如果西方世界對於呢種咁嘅現代集中營係視若無睹嘅話，你同當日英國首相張伯倫去柏林訪問，然後同呢個納粹德國簽訂呢個和平協議，然後翻嚟就話啊，我哋已經得到呢個和平，有咩分別啊？喂，大佬，你而家實際上你而家睇到嘅，就算你話俄羅斯係一個好野蠻獨裁嘅國家都好，佢敢唔敢將自己國內嗰啲格魯吉亞人全部圈起上嚟，然後擺一個地方，你話叫做職業訓練？點解職業訓練係唔可以自由出入㗎？即係話香港人翻呢個 VTC？是要住在里面不可以出来，那那个不就是男童院咯，其实。怎么会是 VTC 呢？是不是这个 common sense 的，其实是。所以我就说索性退出算了，我真的。 是啊。 你也想到为什么美国 Donald Trump 很多人嘲笑他，为什么说要退出这样退出那样，因为你发觉现在的国际组织曾几何时二次大战之后，这些国际组织是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的一个平台。包括当时的煤炭同盟之後演變成為呢個嘅自由貿易嘅組織，關貿總協定，然後跟住到呢個嘅WTO，香港亦都係好早參與呢啲自由貿易嘅國際組織嚟嘅，係WTO 之前嘅前身，即係 GATT 嘅年代，都係美國為首嘅，好多嘢都係。而家美國終於發現到啊，你班契弟國家自己強國崛起之後，唔單止入侵呢啲國際組織，甚至扭曲呢啲國際組織裏邊成立 初衷 嘅初衷。咁我仲做冤大頭去科水做乜鬼呀，其實。 咪呢個咪就係中國模式啦。中國模式呢過去呢歐美國家呢就覺得最多最多係咩呢， 咪好乞人憎喎。 咪最多就係你自己。 你自己閂埋門自己搞囉。 喂，你而家搞到我喎。所以呢呢個咁講啊，侵侵呢最近咪又退出呢、這個退出嗰、那個退出呢、這個退出嗰、那個。呢、這個咪就係講侵侵其實就係睇到，其實唔止侵侵，奧巴馬我都話奧巴馬嗰時都已經開收咗。就你睇到呢、這、一個中國嘅輸出，佢嘅模式係令到成個世界嗰個秩序咧係亂咗，所以佢而家今時今日咧要將佢扭翻轉咧，唔係侵侵嘅 agenda 嚟噶，係成個美國嘅 agenda 嚟。 都唔係好簡單，你點解歐盟嘅國家都要抵制杯葛呢個上海進口博覽會 啊？ 喂，大佬 ，Donald Trump 同歐盟之間嘅關係亦都相當惡劣嘅，因為佢要佢哋加軍費嘛，北約嗰度，都要逼佢哋承擔多啲錢啊嘛，要歐盟國家。 啊， 其實佢哋都唔支持 Donald Trump 嘅，你唔可以話 Donald Trump 用佢嘅淫威去逼呢啲咩 Theresa May 啊呢啲咁嘅麥克爾啊等等嗰啲唔好出席，唔會聽佢支笛噶。問題就係歐盟歐洲國家都感受到呢個所謂中國模式啊，對成個西方文明嘅影響啊嘛。二次大戰之後，全球嘅嗰、那個所謂秩序也好，個規例好簡單。第一，自由貿易。一路你睇到個趨勢都係咁嘅，向住自由貿易嘅方向發展。第二，國際之間嘅多邊協定。建立一個互相依賴嘅體系，以取代一次大戰、二次大戰之前嗰種國與國之間嘅惡性競爭，以美國為首牽頭嘅國際組織。第三，講人權，係呢三個核心價值啫。我覺得，你中國模式係全部。將人哋嘅核心價值踩落去地底嚟，等同於嗰啲喺 Costco 裏面將半年前嘅吸塵機攞翻去換，然後仲喺度沾沾自喜喺度拍片俾人睇啲咁嘅契弟。而家中國大陸嘅官方咪就係咁咯，係咪你個國際組織啊嘛？我咪糾集埋一班咁樣嘅流羅嗰啲非洲國家舉手舉人嚟咯。 舉人嚟咯，嗱喺嗰個嘅所謂自由貿易當中，總之你入我中國國家嗰度做做生意得，你可以按我規矩啦。又跟住咧，就你咧，你要同我嘅國內嘅企業合組公司，我哋佔大，你佔細。仲有當嘅你咧，就當呢個合組公司之後咧，你要將所有你嗰啲嘅技術咧，全部傳去呢個新公司嗰度。 入咗 WTO 咁耐，有冇實踐過諾言啊？喂，呢個大家都見到有目共睹啦，其實係。 仲有啊， 我哋香港人身受其福嘅所謂 CIPA 有冇真正攞到嘅著數啊？所謂大門開小門唔開。你問嗰啲劉炳章、梁振英嗰啲契弟，有幾可我哋嘅專業人士可以直接入去大陸執業啊？嗰啲一樣要經過曬各式各樣嘅程序，其實咪就係保護主義咯，係咪？就係保護主義啫嘛。 佢最有一樣嘢最勁嘅，我諗而家咧就係 歐美國家最唔妥你嘅地方咧，就係咩咧？除咗你偷塔我啲嘢之外咧，就係、是、你用舉國之力嚟去扶持國企。 嗯， 你依個咧就唔係公平競爭嚟嘅，因為點解？你用國家體制嚟去扶持國企，然後跟住咧扶大咗佢之後， 打冧咗我就霸埋我的市場。 係啦，就抄咗我。首先你又抄咗我嗰啲嘅科技之後咧，又用你國家體制嚟去扶持國企。所以咧我就話。這個所謂的、中國模式呢在全世界當中呢是從來沒有那麼惡劣過的，即是昔日蘇聯、 因為蘇聯沒有這樣的製造業的力量， 是未試過那麼惡劣。所以我現在看到呢，就是說中國之所以被圍堵呢，是因為都說了，你現在是嘗試影響別人，亦都將過去呢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確立的、世界秩序呢，你是完全破壞 的。以前很簡單，由鄧小平到江澤民 even 去到胡錦濤都很清楚，我是契弟的了，我是 bend the rule 的了，喜歡轉空子的了，喜歡抄東西的了，但我得低頭、自己都知道自己不對、所以呢抄完之後都不會大肆張揚，甚至不准他們賣回去人家的國家、很簡單，我就是講無印，你自己上去淘寶看看，那個無印的產品有一隻是那些搭飛機那些箍住這裡那些頸枕、是很受歡迎的，你上個淘寶看看、人家賣200元他賣40元， 是的，中國模式 一模一樣，他的、那個、網店叫做無印良品、簡直是、網店的、那個名字叫無印良品、他沒有摸住這個字，他叫無印良品、這個就是中國模式了。那你說長子後他一定打倒日本的無印的、 是啊， 是不是因為他是將那個嘅創意的成本是就咁攞嚟㗎嘛。 人哋呢外國企業其中一個最大嘅投資呢有兩樣嘢，一個就係 brand building， 第二個呢就是 design,product design。呢兩樣嘢呢係一個企業 都係講創意嘅嘢。 都係講創意嘅嘢嚟㗎，亦都係投資咗好多錢，所以佢點解會買200蚊你可以40蚊而你嘅利潤可能達好高呢？ 因為你攞咗佢嘅名字。 你攞 咗人哋嘅 brand 嘅投資攞過嚟。 咁但係好似講啦，呢個中國模式咪完全擾亂緊世界秩序，包括你呢個阿里巴巴啦。呢、這個阿里巴巴就好、叫做沾沾自喜， 係話定價比高嘛，話嗰啲名牌因為佢嘅定價貴嘛。 啊， 你唔會考慮人哋嗰個 branding， 即係嗰個品牌嘅投資係點樣，打咗幾多年嘅廣告，贊助咗幾多 event 去建立呢、這個。美國或者巴黎的名牌的這個那個價值、個市場價值。 喂，你估一部， 你覺得個 branding 是不值錢的？覺得 你估一部的蘋果的手機真的這麼容易 design 出來、真的不是這麼容易的、然後跟著你就用一千元就去抄了人家或者幾七嚿水，然後跟著就整個就是山寨貨的 iPhone 出來。喂，你這樣樣即就用返阿馬雲嗰個嘅 philosophy， 就話欸，其實你哋 profit margin 太高啫， 蘋果機買得太貴啫， 太貴啫，其實我一千元做到出嚟啦。 咪囉， iPhone X 買到成皮嘢咁樣，我小米賣200元咪2000元都得啦咁㗎嘛。啊、但呢個就亦都係呢冇得解決㗎，我覺得。因為中國式嘅實用主義崛起，呢個同俄羅斯係好唔同嘅。俄羅斯係冇嗰個製造業基礎，亦都冇嗰種嘅通過科技全球化將它變成產品的能力，這個跟香港有關的、因為香港在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其實最擁有這種來料加工技術的就是台商和港商，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接近譬如鐘錶、玩具、這些全部都是外國，包括什麼 Polo、Tommy Hilfiger 那些成衣都是判來香港做的嘛、然後呢這種將人家的設計和技術去代工生產的技術轉移咗去大陸之後呢，佢嘅基礎就開始上去。上去之後呢，佢就將你嘅設計攞埋過嚟，然後生產嗰啲假貨。而家唔係生產假貨啦，而家告返你轉頭攞埋你個品牌，然後喺大陸就算我出口唔到日本都好啦，我嘅新百倫去唔到美國都好啦，我淨係做內需都夠啦。 嗱，好似你講，你生產到一啲叫 copy 嘅嘢，你唔好話嗰樣嘢就係嗰樣嘢啦，最少係咁啊嘛，最低限度即係話老啦，我抄咗你啲嘢。你唔好將呢一樣嘢就話係嗰樣嘢，然後跟住我要告你嘛。 佢仲要調返轉話你抄佢。 仲有你抄佢。 所以我話呢個由江澤民、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因為佢自己都知道自己係靠抄襲外國嘅創新冇創意咁樣去發達。所以呢即係等於香港以前一樣，某啲人發達，佢知道自己撈偏，佢唔會走去 堂堂正正咁樣走去送個錦旗俾嗰啲警察，話叫做佔反佔中有功，唔敢㗎，因為自己知道自己嘅底唔好嘛。但係喺中共嘅管治下面呢，呢啲人就全部蒲曬出嚟啦。點解呀？就係話有咩唔得呀？嗱，呢個我都係同習近平係有關嘅，因為佢鼓勵去到呢種咁樣嘅亮劍嘅作風呢，就唔係淨係外交呀呢啲層面呀，包括到企業層面都一樣呀。點解咩唔得呀？喂，大佬，係人都知道你係抄無印㗎啦，你就耷低個頭啦，你靜靜喺網上賣咪算囉。以前胡錦濤年代咪咁囉。 因為有一個嘅呢，佢哋係真係深入腦袋相信咗，即係大話呢講得多呢，連自己都呃埋嗰種呢，就咩呢，佢真係相信咗話，嗱，你入得嚟我國家同想賺我嘅錢，你按我個規則玩囉。嗱，呢個高唱入雲嚟嘅。而家呢就簡單嚟講咗嘛，你無印良品要入嚟我國中國裡面，咁你按我規則，我規則就 我哋嘅商標法嘅制度就係咁㗎 啦， 係唔睇你外國㗎，淨係睇你喺國內。 但係當然啦，呢、這個就絕對不是國際標準。國際標準係點做生意㗎？我哋香港都用國際標準，就係話譬如舉例啫，哦，麥當勞你想即係用麥當勞喺香港開店呢，得，你咪同麥當勞傾囉，又傾佢代理權返嚟囉，我哋係咁做生意法㗎嘛。但大陸唔係嘛，哦，我總言之註冊咗，我合中國法咁就得啦。 係囉，如果你註冊慢一步咪輕，你知唔知蘋果個 iPad 個名字都要向返大陸佬買㗎，其實俾人註冊咗嘛，喺大陸。所以佢就係靠呢門生意去搵食，就係搶先一步去 scan 你外國嗰啲名牌，然後呢就見到你嘅名牌準備入大陸嗰陣時呢，佢就搶先註冊咗你嗰個商標，中文嘅商標。好啦，佢註冊埋 N 個添，實中㗎，實中㗎喎。 所以你呢，今時今日中共呢淪為一個嘅叫八國新八國聯軍咁嘅情況呢，就唔絕對唔係偶然嘅。你淨係用呢一個嘅無印良品作為一個 case study， 你就已經知道你係惡劣到一個點樣嘅程度。於是你過去十年呢，你都係做緊啲咁嘅嘢嘅時候呢，歐美國家所有看在眼裏，再俾你咁胡作非為落去嘅時候，成個世界會大亂。 以前你都心虛㗎嘛，我就係話而家契弟到一個地步係咩呢，作賊都不心虛啊，呢、這個先至恐怖，呢、這個流民國家已經變咗係。以前你做賊你心虛，你耷低頭盡量，等於泰國、韓國，邊個冇做過仿冒啊，做仿冒 Nike 啊嗰啲。大佬，你見到韓國人哋以前啦，80年代喺呢個梨泰園賣嗰啲嘅翻版嘅 Nike 波鞋，人哋會唔會將嗰啲 Nike 波鞋註冊個商標，然後走去告翻呢個美國 Nike？ 係唔會噶嘛，佢都係暗地裏入到個鋪頭裏邊，再行入去先至話嗱呢度就有無牌貨啦咁樣，係即係叫做地低調隱蔽地下式咁賣噶嘛，好似香港賣翻版碟咁噶嘛。但係而家去到個大陸，去到個地步係咩？個商標係我嘅喎，我係參考呢個光良同品冠嘅歌攞翻嚟嘅。喂，大佬，個官又信喎，好啦，跟住就走去告 Q 人喎。 唔係信啊，絕對唔係個官信啊，呢、這個咪就係國情論咯，就係等於習近平係可以夠膽死向呢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講，呢、這個就係我哋嘅人權嘅方式啦。喂，就係咁啫嘛，其實一模一樣噶。 喂， 係一模一樣噶。 你覺得荒誕咩？今日有單新聞仲荒誕，所有嗰啲睇緊我節目監聽我哋嗰啲大陸交五號。愛國主義盲目憤青義和團，你都要讀一讀呢個新聞。一個退休解放軍走去新根據國內嘅資訊公開法問中國政府，究竟唐老烏梁海呢個地方係咪屬於中國嘅領土？嗱，好正常啫，係就係，唔係就唔係 咯。 係 啊， 好啦，跟住唔答之後咧，呢個人咧鍥而不捨，就入禀法院，跟住個法院咧就話你唔需要答你。喂，大佬，一個 呢個係國家秘密， 唔係一個領土。你經常強調到一個高度，即係話自古以嚟不可分割嘅領土係我哋神聖不可侵犯嘅一個公民嘅一個最高嘅信念啊嘛。你講到包括聯合國呢、這個理事會都係啦，人權理事會都係啦。喂，咁你答你話唔係就唔係咯，因為而家實際上已經係俾蘇聯之前嘅加盟共和國佔領咗㗎啦， 佔領咗啦。 是不是由沙俄年代入侵唐老烏梁海，屬於外蒙的一部分、然後跟住民國時代曾經收復返，收尾又再俾呢個蘇聯攞入侵，攞咗去成立一個叫做圖瓦共和國加盟共和國嘅一部分，咁就已經食咗入去啦、正正因為點解共產黨唔敢答啊，你點指呢個咩呀， 同老烏梁海啊，黑核子島咧？ 黑核子島同埋嗰個咩啊？即最近軍演嗰個地方啊，即係阿俄羅斯軍演嘅地方，仲 invite 埋中國去啊？ 你淨係因為嗰個係蘇聯嘅友好國家 啊？ 而家呢個唐老烏梁海就喺西伯利亞嘅一部分。 總共咧，其實而家應該話喺第二世界大戰之後咧，俄羅斯係侵吞咗我哋160萬平方里嘅土地。點止啊？唔知幾多何將咗好大好大筆嘅土地。好啦，就喺呢個咧，2001年嗰陣時啊，就呢個嘅阿江澤民就正式將呢套確認呢啲土地係唔屬於我哋中國嘅。嗱，你話點解今次呢個咧，佢唔可以話俾你聽唔係屬於我哋中國嘅國嘅領土咧？係因為點解？成個中國而家係靠民族主義撐住噶嘛，成個中共。 呢、這個退休解放軍，我覺得就揾到你嘅死穴、 啊、 就一嘢追落去，我覺得就係、是啊、就係、是、知道你唔敢認， 係啊， 就係、是、因為你喪權辱國，所以我就話嗰個民族主義係虛偽嘅。你對住共產黨，蔣介石我都相信佢嘅民族主義係真嘅，但係你對住共產黨，喂，如果係嘅話，你諗下日本人一路啊，同埋韓國人啊，對於佢哋嘅領土糾紛。會唔會唔敢搭自己嘅國民呢？就算而家嗰個領土嗰個島咩獨島、竹島好，俾人佔領咗都好，佢都會話呢個島係屬於我哋㗎。 嗯， 正如你話釣魚台係你嘅，點解而家唐老烏梁海你唔敢講啫？ 咪就係政治需要咯。嗰陣時江澤民之所以咧將呢啲所有土地劃俾呢個俄羅斯，個原因就係話當時所有呢啲唔係出於咩民族考慮諸如此類，呢啲係全部係利益考慮，你所講嘅利益考慮。個人嘅利益考慮，啲嗰啲國土關我鬼事咩？ 同埋中國式嘅呢個咩信仰，乜都係假嘅，佢冇嘢信嘅。其實你由孫中山開始一路數到毛澤東，數到而家習近平，佢哋眼中只係信一樣嘢，就係利益，即係話乜嘢幫到我哋，就我哋用乜嘢思想。好啦，到而家即係話因為中蘇友好，所以你失去咗嗰啲土地咧，係唔會追嘅。到而家因為政治需要，當時江澤民要拉攏呢個普京嘅政府嚟抗美國， 嗯， 所以嗰啲土地咪唔會追咯。喂，如果你民族主義唔應該係利益掛帥嘅、哦， 喂，我中共嘅口號就係話寸土不能讓啊嘛，口號係咁咯， 寧失萬金就莫失寸土啊嘛，好啦，佢調翻轉喎，其實。 啊！ 零失萬土就莫失寸金喎、 啊，個金係自己嘅金， 個金係自己，然後跟住去咗美國嘛。 係啊， 所以 Donald Trump 就得佢好應噶。喂，你哋嗰個民族主義者點解嚟我度生仔啊？ 啊，呢、這個好應啊！我覺得 Donald Trump 咧講呢句説話 真係噶， 直情好似我哋節目裏面講 係啊， 我哋節目成日講啊嘛， 串嚟都串爆。 即係話你啲所謂愛國主義者係咩咧？愛國主義者包括嗰個咩李兆星一樣。嗰陣時咪好撐到好行嘅李兆星， 唉，流民外長啊嘛，成個農民咁啊。 好啦，咁但係原來佢成家包括佢自己， 佢自己本人在內 都已經係 移居咗美國。 移居咗美國，侵侵就講啦，就話哇，你哋咧，你哋中國人好得意嘅喎，你班將軍去講將軍咧，就話同我哋開戰啦， 不識一戰， 不識一戰啦。佢話但係你哋咧就會係移居咗我哋嗰度嘅喎，即係咁得意喎，你中國人 打乜嘢啊？我都話啦，你睇香港啲傳媒。其實真係越睇越愚昧嘅，珠海航空展整個咁嘅咩歼十，又話咩矢量引擎，大佬呢啲20年前美國嘅技術就喺度吹噓，大佬就話隱形戰機根本就好似周星馳嘅黑白無常，嗰兩隻腳係穿曬崩嘅，又話自己有隱形技術，跟住到今日中國都未解決到戰機嘅引擎嗰、那個續航力同埋個馬力嘅問題。你唔好講話 F 咩35 F 22都打爆你啦，已經係日本仔嘅航空自衛隊啊，你都打唔過啊！ 佢哋做任何人算把啦，做透明人家隱形喎、 啊，大佬隱任何人都可以隱到形啊，係唯獨是你啊，簽十係隱唔到形嘅其實。但你見到嗰啲軍事專家嗰啲咁嘅新聞，真係我覺得真係好可悲。其實如果你揭露佢，唔係話我哋想佢衰啊，而你真係要面對自己嘅問題啊嘛。你唔好撻人嘢得唔得啊？你自主研發得唔得啊？你唔好將嗰個烏克蘭拉過嚟嗰架咁嘅垃圾航空母艦遼寧號就吹噓到話中國航空母艦就點點點啦。你當所有嘅而家文字已經開咗，除中國模式。其實只可以喺中國 work 嘅啫嘛， 係 因為共產黨控制曬所有媒體， 大鑊 ，exactly 4000添啊，已經去到 4005，唔好數少， 未到仲有1000， 仲有34分鐘 㗎喇。仲有二 今晚 係 唔會加時㗎。 9:05 記住呀， 95。 影低佢準時去到而家34分20秒。4005啫而家都係。 我想講返你呢一個呢，我哋呢個一節節呢講呢個咁嘅唐老烏 梁 海呢，即係呢我諗呢又係呢個係全世界只有中國呢佢嗰個領土呢係唔可以俾佢國民知道嘅。 係肯定係。 全世界得一個國家，你試下去美國去任何，我諗連朝鮮都你可以知道，你都可以攞到自己究竟個朝鮮啊 嗰、那個版圖， 那個版圖係咩嘢呢， 係邊度咋嘛。 唯獨是我哋中國呢呢樣樣原來秘密嚟喎，所以我話中國好多秘密㗎喎。 我梗係啦， 呢個國家好多秘 密，國家機密啦，真係㗎。 你作為佢中國嘅國 民，你話習近平，我哋成日話佢小學程度已經拉得㗎啦。呢個泄露國家 秘密，呢個係秘密。喂，如果國土究竟我哋嘅領土嘅範圍係咩，都係秘密嘅話咧，咁即係你話啦，領導人嘅智商都係秘密。 中國從來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從來係冇通過自己嘅武力去收回任何一個國家嘅領土。1997年收回香港，1999年收回澳門，先收回香港是英國人主動去1979年去訪問北京的時候、提出當時的麥理浩向這個鄧小平提出這個問題，然後呢是通過談判英國人願意將香港交還、這個英國的意願是很重要。1967年中共的文革派想提早收回香港，結果是不得的，因為這個是違反英國人的意願、所以戴倫子聯同英方的軍隊和警察就全面鎮壓這個左派、這個就是個事實。每一次的軍事衝突，實際上你問我那些人就冤死的，今年十月就是韓戰的紀念來的，有沒有人去紀念過在鴨綠江這班凍死被聯合國空軍炸死的軍人、打越南1979年是為了建立和美國的一個正式的盟友關係，所以出兵打越南，十年戰爭死了成五六萬人，是不是我們唱那首血染的風采，其實就是高山下的花環、那套電影的主題曲，就是講緊越戰中越戰爭那些軍人的苦況。所有為民族主義犧牲在1949年之後的人，其實全部都是中共的棋來的、 為 什麼要打韓戰，為什麼要打越南，為什麼要打印度，為什麼要珍寶島和蘇聯衝突，為什麼越境在沙頭角打死香港警察。你問下每一次的衝突是不是為了領土，是不是為了攞回由韋小寶所失去的這個在被俄羅斯侵奪的領土呢？不是啊，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嘴炮來的。其實是 你由毛澤東開始是這樣，當時這個日本侵華的時候，毛澤東認為這個對他們的共產黨的利益在哪裡呢，就是可以令到這個國民黨、即是透過這個跟這個日本的戰爭呢，他躲在後面就可以削弱國民黨的、那個力量。他是歡迎日本侵華，即使我們死了好，因為這樣死了很多、中國人都好。所以共產黨從來，中國共產黨是從來沒有將中國人的人命或者領土是放在心裡的。 他最高就是他自己的利益， 他自己的利益和他自己的 寄生在個黨的利益裡面， 是為了9000多萬人。所以這個跟晚清滿洲人是更仆街的滿洲人，我告訴你，慈禧抗拒改革是為了保住滿洲人的特權、而犧牲中國、共產黨今時今日面對一個這樣全西方圍堵的政局，他是為了保住自己個人家庭而寄生在個黨的9000多萬黨員的利益，而犧牲中國的前途。 所以他現在 是一模一樣，但是那時滿洲人的貴族，喂大佬幾百萬人而已，現在9000多萬人、咁你諗下佢個吸血嘅程度係幾犀利。 所以我話呢，而家你點樣理解嗰個嘅中共嘅局勢喺呢一個所謂嘅美中爭霸戰裏面呢，其實我覺得理解真係好簡單嘅。而家呢習近平以至到成班嘅黨員，我自己覺得呢包括咗而家習近平喺呢一個嘅上海呢個咁嘅博覽會進口博覽會嗰度呢，佢喺姿態上面呢就已經係 扮矮仔， 扮矮仔啦。好啦， 其山都講啦，話有得傾嘅，準備呢個咩啦，協調。 我自己覺得咧，中間咧，其實同共產黨裡面所有嘅人都話：，喂，最緊要我哋你所講嘅，我哋9000萬黨員嘅利益。 係啊， 你中國開放了之後，老實咁講，點死拖得一年得一年啫嘛？最緊要就係咩啊？我哋可以有時間 繼續將啲錢搬咗去外國， 搬走， 繼續擺喺加州，擺喺溫哥華、多倫多嘅樓。 我理得，即係佢嘅意思係佢而家係要保個人財產，可能咧只要將呢一個嘅佢哋嘅壽命延長多十年八載。咁 即係唔好咁快冧住， 唔好咁快冧住， 啊個波唔好爆住， 係啦， 等我哋呢一代領導人嗰啲屋企人撇曬， 撇曬， 攞曬錢，仔女喺外國讀完名牌大學， 係啦，喂，如果喺呢一次爭霸戰當中，呢、這、一個侵侵突然間出佢嘅 Trump 卡，將我哋成批嘅黨員嗰啲喺美國嘅資產凍結，哇，咁就大鑊啦！ 喂，而家啊，如果你係理工學生批 visa， 喂 ，student visa 都唔容易啊， 嗯。 佢真係你真嘅話俾你聽啦， 係啊， 你真係咁容易啊，所以咁容易將啲仔女送去外國讀書啊？而家 嗱，而家侵侵已經咧，我話咧，而家侵侵唔會放過你噶啦。不過一陣咧，我哋翻嚟先再講啦。呢、這個中美爭霸戰，今日咧我諗都係要加時噶啦。 嚇唔係嘛？嗱，講到明加時唔緊要，不過截到十一點都係。 而家就4205，大家 休息一陣先。 呢、這個大家見到咧，就我哋啲立場啦。即係尤其是咧，我哋呢個潤腸咧，係我覺得係全香港最好食嘅特盾派香。呢啲臘腸完全係香港製造，係不含防腐劑嘅。喺街度賣嗰啲臘腸咧，你見到佢掛咗喺度幾個月嗰啲咧，都冇事咧，梗係有好多防腐劑喺入邊啦。我哋呢啲咧係要算住嘅。咁、那個黃牌臘腸同鮮肉臘腸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佢、是、少 10% 肥肉。個瘦肉咧多 10% 嘅，但有啲人咧中意個臘肉咧係食肥少少嘅。 人民超市推出三日快閃優惠，留意以下日子：大廚系列四款臘腸買二送一，11月2至4日人民超市大埔店；11月9至11日人民超市灣仔店；11月16至18日人民超市荔枝角店。大廚系列四款臘腸買二送一。全線大廚系列養生湯都是買二送一，還有更多精選貨品，包括貓山王榴蓮肉、李朝韓牛人心湯、恆河咖喱屋黃金咖喱雞、一口咖喱豬，都以超優惠價發售。